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闪烁吧，繁星》。《闪烁吧，繁星》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欧阳一冰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闪烁吧，繁星》，改写程军，演播张桂兰。 新学期的第一天，五年二班新来的班主任陶老师就遇上了一件奇怪的事。焦里焦气的胡金花钢笔丢了，恰好在李大为的书包里发现了同样的笔。胡金花一口咬定李大为偷了他的笔，而李大为则说不知是谁放进他书包里的，两个人为此吵了起来。李大为气愤地抓起书包朝胡金花扔去，胡金花一躲没打着他，书包里却飞出一块大石头，正好打在陶老师的腿上。凭着多年的教学经验，陶老师敏锐地感到这两个学生在班上很有代表性，应该认真帮助他们改正缺点，这是抓好班级工作的一个关键。陶老师决定先去李大为家家访。李大为的妈妈几年前就去世了，失去了母爱的李大为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，继母对李大为一点信心也没有，爸爸也没少因为李大为的学习打他，平时洗衣服做饭看孩子家务活他几乎一个人全包了。他也想努力考出个好成绩，让爸爸高兴高兴。可是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，任凭他怎么努力，学习成绩还是上不来。渐渐的，他自己也丧失了信心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经常独自一人遥看满天的星斗，回忆小时候妈妈给他讲的星星的故事。他要自制一架望远镜，在闪烁的繁星中探索宇宙的奥秘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星，寻回妈妈的爱。陶老师来到李大为家，大为正在床下找制造望远镜用的铁管子。陶老师的突然来访，他以为是老师来找爸爸告状的，吓得他躲在床下不敢出来，屏住呼吸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真是天不作美，他不小心碰响了铁管子，这下他再也藏不住了。其实，陶老师早知道了，他是等待大为能自己出来。陶老师故意大声说：“床下有个大耗子吧？”李大为尴尬地从床下钻出来，不好意思地站在陶老师的面前。陶老师好像看出了李大为的心思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李大为同学，今天老师不是来告状的，今天的事我替你保密，怎么样？”李大为瞪着一双大眼睛，怀疑地望着陶老师，好像在说：“真的吗？”陶老师点了点头， 随后把大伟准备要洗的衣服收拾到一起，诚恳地说：“老师帮你把脏衣服洗了，咱们边洗边聊，好吗？”李大伟紧张了半天的心这才放下来，和陶老师一边洗着衣服，一边讲起了今天事情的经过。早晨上学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李大为正碰上待业青年孟三拦住班长苏丽丽，他硬要苏丽丽给算术老师庄老师带去一样礼物。苏丽丽不肯，孟三要动手打他。平时好打不平的李大为气愤不过，和孟三打起来，结果弄了个鼻青脸肿，衣服撕破了，钢笔也踩碎了。本来李大为憋了一肚子火来到学校，偏巧胡金花说他偷了钢笔，竟在自己的书包里真的找到了。这真叫李大为有口难辩。更倒霉的是，书包里飞出的石头把陶老师的腿给打伤了。庄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李大为，说李大为同孟三这号人串通打老师，要告诉大为的爸爸。其实石头是孟三趁大为没注意悄悄放在他书包里的。庄老师的话吓得李大为回家没敢吭声，乖乖地等着挨打。李师傅下班在路上听说儿子因为保护女同学不受欺负，自己挨了打，他为有这样见义勇为的儿子自豪，要好好奖励他。这会儿李师傅出去买酒准备庆贺一番。陶老师思考着，把洗好的衣服拧干准备晾出去，他刚走了几步，挨了一石头的腿疼得他差点摔倒。李大为赶忙扶住陶老师，又拿出药水替老师上药。老师，这是我省下的早点钱买的松节油，特管用。李大为把早点钱说得很重，他怕老师怀疑他的钱来历不明。陶老师望着李大为稚气的脸，满意地笑了。李师傅拎着酒瓶，怒气冲冲走进屋。刚才还要奖励儿子的他，此刻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。这是因为庄老师把学校的事告诉了李师傅。陶老师上前拦住李师傅，气愤地说：“李师傅，事情还没搞清楚，您怎么能这样对待孩子？再说，李大为真的有什么错误，也得耐心教育嘛。”李师傅愤愤地站着，不再说什么了。陶老师和李师傅谈了很久。李师傅惭愧地说：“哎，陶老师，今后我不打李大为了，今后要靠老师多帮助他。”从李大为家出来，陶老师来到胡金花家。今晚少先队要在胡金花家排练童话剧《卖火柴的女孩》，她是来辅导排练的，顺便了解一下钢笔的情况。胡金花的家庭条件比李大为优越多了，爸爸妈妈什么事都依她，奶奶更是娇惯小孙女儿，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了娇气任性的坏习惯。今天钢笔的事，他又和奶奶耍脾气，非要奶奶给他要回钢笔不可。排练节目的时间到了，胡金花忽然觉得在自己家里排练，自己又不是主角，太不公平了。他提出要自己演卖火柴的小女孩。陶老师想借机会教育胡金花，同意了他的要求。排练完节目，陶老师把大家叫到跟前。 大家谈一谈排练的体会吧。陶老师把排练节目当作对学生品德教育的方法，他引导大家发言。胡金花抢先说，小女孩太可怜了，谁都欺负她，真不公平。胡金花撅着嘴，好像自己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。陶老师拿出大为交给他的钢笔，让胡金花辨认。胡金花仔细看了一会儿，满脸通红，又把笔还给陶老师。陶老师，颜色是一样的，可是牌子不对，不是我丢的那支笔。陶老师因势利导，耐心地对大家说，李大为就是我们班的卖火柴的女孩，你们可不能让她背一个偷字啊。胡金花惭愧地低下头，苏丽丽一眼认出这是她放在李大为书包里的钢笔。原来苏丽丽见李大为因为自己把笔弄碎了，很过意不去，想送给他一支，又怕李大为不肯要，就悄悄放在李大为的书包里了。真相大白了，胡金花不解地看看陶老师，又看看钢笔。这件事儿把他弄糊涂了，那我那支笔确实丢了，那哪儿去了呢？其实，他的那支笔是庄毅拿走的。庄毅的姑姑就是庄老师。庄老师对庄毅在学习上是非常严格的。庄毅也很聪明，每次考试总是全班第一名。在庄毅的心中，无论什么事，他都要争第一。那天，胡金花拿出新笔在庄毅面前故意炫耀，庄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胡金花的钢笔超过了自己的，他不能让任何人在任何方面超过自己。在胡金花不注意的时候，庄毅把胡金花的钢笔藏了起来。后来他怕大家说他是小偷，就不敢拿出来了。多少天来，钢笔的事一直搅得庄毅坐立不安。眼看过几天就要考试了，可是庄毅总也静不下心来。他不敢承认，也不敢还给胡金花，更不敢让庄老师知道。只要一提起钢笔的事，他就心惊肉跳。最后，他还是鼓了鼓勇气，找李大为出主意。李大为正为一道算术题发愁呢。李大为见庄毅来了，拉过一把椅子，两只手不停地挠着脑袋，恳求庄毅说，庄毅，这题我实在做不出来了，你给我讲讲。庄毅哪有心思讲题呀，他满脸愁容，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，我有件可怕的事告诉你，你能替我保密吗？大为惊讶地看着庄毅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他默默点点头，等待他说下去。庄毅内疚地告诉大为，是他拿了胡金花的笔。大为，你相信我吧，我是为了争第一，不是想偷他的钢笔，更没想到让你替我背了黑锅。现在我成了班里最坏的学生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虽然李大为受了冤枉，但他丝毫没有怨恨庄毅，他同情庄毅的处境，想了一会儿，李大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由他把笔悄悄送还给胡金花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？ 感激的庄毅一把搂住大为的脖子，眼泪扑扑地落下来。这些天来，陶老师一直惦记着钢笔的事，同时也惦记着李大为的成长。他多次组织同学到李大为家帮他做家务、补习功课。陶老师还和李大为的继母谈了李大为在校的表现和进步。在陶老师的多次帮助下，继母终于改变了对大为的态度。母爱的光辉又重新照亮了他伤残的心灵。这些天来，大为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，周围的一切对他是那么美好，小弟弟的哭闹声也像唱歌一样的动听，平时头疼的数学题好像也变得简单了。大为的学习成绩一天天好起来，模拟考试结果大为得了75分。75分对大为已经是很高的分数了，他为自己多少天来刻苦努力换来的成绩而高兴，同时也对庄毅给他的帮助十分感激。大为跑到躲在操场孤单一个人想心事的庄毅跟前，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庄毅虽然得了100分，但他丝毫没有得100分的喜悦。他被钢笔的事困扰着，心里想，大为把钢笔送去了吗？胡军花会不会怀疑是我干的？他要是知道了怎么办呢？一连串的疙瘩使他陷入了苦闷之中。庄毅焦急地问，大为，钢笔送去了吗？放心吧，我今天早晨去胡金花家悄悄放在花盆里，等他给花浇水的时候肯定会发现的，放心吧。李大为安慰庄毅不要着急，庄毅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。就在这时，胡金花过来告诉庄毅，不知是谁把钢笔悄悄放在他家的花盆里了。哼，拿了钢笔还不敢承认，真丢人。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庄毅心又悬了起来，他为自己事事都想争第一带来的烦恼焦急不安。大为劝他别多想，钢笔送回去了还有什么顾虑呢？李大为有点高兴得太早了，尽管他的模拟考试及格了，可是庄老师仍然不许他参加全市统考。庄老师的理由是，李大为在几天内绝不会把分数提高到90分以上，而这样会影响全校的成绩。陶老师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学校重在培养人，不能因为分数而随意夺取学生考试的权利。两个老师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教育局只看分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不能让李大为这样的学生拖全校的后腿。庄老师在为自己的决定辩解。庄老师看了一眼身旁的李大为，接着说，哼，还有，犯了错误不敢承认，这样的学生最起码在品德上也过不去。庄老师指的是钢笔那件事。陶老师刚要说什么，庄毅在一旁再也忍不住了，痛苦地哭出了声。 陶老师，钢笔是我拿的。 庄老师惊讶地望着自己培养的尖子，心里像刀剜了一样，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。陶老师已经知道是庄毅做的错事。庄毅近来的表现很不正常，他早看在眼里，找李大为谈话，李大为又吞吞吐吐，他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在等待庄毅的觉醒。现在庄毅终于勇敢地承认了错误，陶老师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。陶老师抚摸着两个孩子的头，满意地望着他们。李大为同学，庄毅同学，你们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看到你们健康成长，老师和你们的家长都会高兴的。继续努力，希望你们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。晚上，李大为和庄毅坐在窗前，遥看满天璀璨的群星，他们的心飞向无际的星河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
能松开，非一刀砍死这个兵魔王不可。 想着想着，两个人的绳子果然开了。原来自从亮哥俊妹被抓走以后，人参娃娃一直跟踪他们，想找机会救出他俩。这会儿见跟前没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替他俩松了绑。 亮哥说什么也不肯走，他要亲手杀死冰魔王。他找来一把斧子，对准冰魔王的脑袋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狠狠地劈了下去。一斧子下去，只冒了一股白烟儿，冰魔王竟毫无知觉，翻了个身，又呼呼地睡过去了。人参娃娃告诉亮哥：“ 亮哥，你砍不死他，他不怕刀砍火烧，但是就怕有人敲响白山顶上的冰钟。只有你能敲响冰钟，救出阳春仙子。到那时，冰魔王就活不成了。” 不料他们的行动让黑风怪发现了，胡辣一下子围上一群妖怪，亮哥和俊妹又一次落入了魔掌。 冰魔王气急败坏，大骂黑风怪无能，他要马上吃掉亮哥俊妹。黑风怪慌忙上前施礼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 大王能吃掉他们俩的心，可您不能吃掉所有人的心呢。人参娃娃还会找来有火热心的人。” 冰魔王一时没了主意，黑风怪把嘴贴到冰魔王耳边，出起了坏主意。他让冰魔王用妖术炼出两颗冰丹给他俩吃，让他俩失去人类善良的心，替他们抓人参娃娃，那样就没人和冰魔王作对了。冰魔王连声叫好：“ 嗯，好计，好计。” 众小妖上前硬把冰丹塞进两人的嘴里，只觉一股寒流流遍周身，他们渐渐失去了知觉，失去了记忆，失去了人类的善良和热情，变得冷漠无情了。 黑风怪又拿来两根银针，吩咐亮哥他们带上，等找到了人参娃娃，把魔针插在他们身上，那样他们就可以顺着针上的线捉到人参娃娃了。 领了冰魔王的命令，亮哥俊妹回到村子，他们把自己虚绑起来，等人参娃娃上钩。冰魔王一伙儿藏在一旁观察动静。乡亲们听说亮哥和俊妹回来了，都赶来看望。可是他们已经中了魔法，早就六亲不认了。他们不认乡亲和亲人，不让大家给他们松绑，单等人参娃娃上当。 人参娃娃来了，他见两人被绑着，冻得直打哆嗦，上前抱住他俩，想用自己千年的火力温暖两颗快要冻僵的心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现在的亮哥俊妹已成了冰魔王的帮凶，是专等他上当的。 趁人参娃娃毫无戒备，俊妹偷偷将魔针插在了他的后背，他只觉一阵钻心的疼痛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 冰魔王在一旁看得真切，率领众妖直奔人参娃娃扑来。人参娃娃这才发觉上了当，奋力推开亮哥俊妹，朝白山方向跑去了。 人参娃娃拖着受伤的身体，踉踉跄跄逃回山上。他没有给大家带来好消息，他沮丧地告诉大家，亮哥的心变了，自己也中了魔针，白山的春天没指望了。 阳春仙子鼓励他说：“ 亮哥的心并没有变，他是吃了冰丹才变得如此冷酷。只要肯付出热忱，就一定能感动亮哥受害的心灵，白山的春天一定能回来。仙子叫来白山众多的精灵，商议营救的办法。树根爷爷捻动长长的胡须，一字一板地说： 让我燃烧起熊熊烈火，去温暖两颗冻僵的心。 山泉姐妹也不甘示弱， 把我们用火烧成滚烫的开水，流进亮哥俊妹冰冷的心田。火石兄弟晃动着身子，诚恳地说： 就让我们兄弟碰撞出的火花，照亮他们两个人心吧。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终于商议出办法来，让山上的百岁人参们每个身上都插上假魔针，再由山泉姐妹用白线布满整个白山，迷惑冰魔王。 冰魔王逼着亮哥他们前面带路，自己带领一帮妖邪杀气腾腾扑上山来。 长白山林木茂密，山高坡陡，沟壑纵横，白雪皑皑。亮哥紧拉着手中的线头，深一脚浅一脚爬上白山。他们翻过山梁，越过沟坎，东奔西走，左转右绕，可就是见不着人参娃娃。 气得冰魔王直骂。这时一个百岁人参从东边不远处一棵树的后面探出头来，故意露出背上事先插好的魔针，晃动手中的白线引诱冰魔王。 哎，冰魔王，我就在这儿，你永远也抓不到我。嗨， 冰魔王不知是计，立刻喊道： 快抓住他，拉线呢。 众妖孽蜂拥而上，可是等他们追到树后，百岁人参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 正不知百岁人参的去向，又一个百岁人参从西边钻出来，调皮地叫： 嘿，我在这儿啊。 冰魔王一伙又朝西边追来，人参娃娃越来越多，白线也越来越多，树上树下横七竖八到处都是，弄得冰魔王昏头转向，像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。 天渐渐黑下来，几天的饥饿和寒冷使亮哥俊妹精疲力尽了，早就丢了线头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 俊妹着急地说： 丢了线头，抓不住人参娃娃，冰魔王会杀死我们的。唉，要是有点亮光就好了。 人参娃娃见时机已到，朝火石兄弟、树根爷爷一挥手，三人心领神会，走到俩人面前。 火石兄弟互相碰撞，迸发出耀眼的火花。树根爷爷用颤抖的声音说： 亮哥俊妹，白山不能没有春天呐。我要用我生命燃烧起的大火，烧化你们冰冷的心。 树根爷爷的壮举震撼着两颗并没有完全泯灭的心灵，他们的心开始颤抖了。山泉姐妹也来助威，她们跳进燃烧的大火，化作滚烫的开水。 人参娃娃摘下头顶上的人参籽，纵身跳进了沸腾的泉水。 亮哥俊妹，请喝下这千年的参汤，去敲响冰魔王的丧钟，让白山春光常在。 人参娃娃渐渐消失，消失，化作 浓烈的参汤。 喝了参汤，两人顿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，浑身热血沸腾，亮哥的心颤栗了，俊妹的心在流血，亮哥的双眼放射出复仇的光芒。 人参娃娃，我要替你报仇。亮哥和俊妹冰冷的心化作滚烫的心，这使冰魔王惊恐万分。他早已无心恋战，只有去保护冰中做最后的挣扎。 亮哥追上山顶，凭借人参汤的千年火力，他一把从黑风怪手中夺过敲钟锤，只把冰魔王一伙杀得丢盔卸甲，落荒而逃。 亮哥终于举起了钟锤，敲响了冰魔王的丧钟。冰魔王被震得倒地身亡，阳春仙子得救了。当当当，洪亮的钟声带着人参娃娃的心愿不停地在山间回荡。 这钟声传遍了白山的每座山峰，每个峡谷，每条小溪。白山的春天又回来了，人参娃娃播下的人参种子在春光沐浴下 发芽 生根 长大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